感谢。是否能够在你离去那一刻，接受我最后的恳求，请为了我找个比我好的恋人，让我可以下台阶，让我看破这一切。有人说得不到得不到的爱往往比较美，我想说只要你幸福我就无怨无悔。如果我伤悲，让我不再为你憔悴。有人说得不到得不到的爱往往比较美，我想说只要你幸福我就无怨无悔。想起你为了我为了我流的泪滴伤心泪，我只能说一声

起是怎样的美，现在的我没有感觉，你在我的世界来去自由的飞，翅膀挥舞着我的伤悲，我还陷在里面，你早已投入与我情节，在我心里藏着一种美丽，是我永远都无法告别，你的笑容好像还没完全，却急着走到晚节，还来不及学会，有些事我永远都学不会，学不会握着你也没有感觉，

今天我已离不开你，不管你爱不爱我。 谢谢我们的钢琴师东子，谢谢我们十二乐坊的美丽的姑娘，再次给他们掌声，谢谢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 变红的眼，轻轻的，你的手。

剩回忆不肯安一点。